第二集，兄弟联手。如今，所有人都熟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卡利姆多大陆的中心区域已经变成一片荒原，无数暗夜精灵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亲人，恶魔们从四面八方肆意地破坏着奥里于世的暗夜精灵文明留下的痕迹。暗夜精灵的反抗军在马法里奥的帮助下终于暂时击退了燃烧军团，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马法里奥以身涉险，破坏了上层精灵的魔法，恢复了永恒之井和艾萨拉女王宫殿之外的连结，还在克拉苏斯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击杀了上层精灵的首脑萨维斯顾问，黑鸦堡垒的主人暗夜精灵大军的指挥官拉文凯斯领主当众称赞了马法里奥的功绩。可马法里奥却没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他只身一人来到这片名叫加汉的古老森林，想在这里静下心来思考今后的打算。马法里奥竭力寻找内心的平静，双眉不禁皱得更深。渐渐的，他的心情总算放松了下来，听到树叶在沙沙作响，这是绿树在对他低语，如果稍作努力，他也能够做出回应。不过马法里奥此时只想静静地听着他们那如旋律般美妙的声音。 哼，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 伊利丹，你找我有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哥哥，拉文凯斯大人在黄昏时分有要事宣布，我特意早点起床来把你叫回去。 我正打算回去呢。 要是你不回去可就糟了，拉文凯斯领主不喜欢任何违反命令和超时晚归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与他计划息息相关的重要之人，这一点你肯定很清楚吧，马法里奥。 伊利丹，我必须离开苏拉玛，我觉得自己被封闭住了，无法感应到森林。 苏拉玛一半的建筑都是用火树建造而成的，能有多大区别？ 有很大的不同，我的弟弟。不过等以后再和你慢慢说吧，我们回到坐骑那里去吧。 好的，哥哥。对了，那条龙打算离我们而去，可能就在太阳落山之时。 他什么时候决定的？那头红色巨龙是目前我们为数不多的强大盟友之一，他很强大。那克拉苏斯大师也要跟他一起走吗？ 不，他会和罗宁大师一起留下。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伊利丹。 显然不是，不过也难不倒我们，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战斗，虽然你似乎不太愿意充分利用塞纳留斯交给你的东西。 马法里奥知道伊利丹的意思，伊利丹认为在使用魔法时不单单只是为了杀死敌人，甚至还可以摧毁他们的土地，消灭一切挡路的障碍。伊利丹还是不懂，德鲁伊知道讲求的是与大自然的和平共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马法里奥刚要开口告诉弟弟这个想法，一个噩梦般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邪能卫兵，正张开可怕的巨口，对着两人怒声咆哮。那身熊熊燃烧的铠甲非但没让马法里奥感到炽热，反倒让他觉得冰冷刺骨。那个头上长角的邪能卫兵举起长剑，朝离他最近的伊利丹袭来。马法里奥一把将弟弟推开，与此同时请求森林和天空出手相助。骤然间狂风骤起，把那个邪能卫兵像树叶似的吹出好几米远，然后撞在一棵大树上，将树干折断，跌倒在地。而大树的根须仿佛突然化作巨大乌贼的一根根触须，扭动着缠紧那个晕头转向的邪能卫兵，把他可怕的四肢、躯干和脑袋全都钉在了地上。邪能卫兵奋力挣扎，试图站起身， 却连原本握在手中的武器也给丢掉了。困住猎物之后，根须立即缩回地里，回缩时狠狠地将那恶魔穿透。尸首分离的一瞬间，那个面目可憎的邪能卫兵嘶嘶地呼出一口气，从可怕的伤口中喷出绿色的浓汁，身体碎块像是一幅突然被人扔在地上的拼图，散落得到处都是，滚向他原本要袭击的猎物。然而就在麻法里要解决第一只恶魔时，又有两名邪能卫兵从树上跳下。伊利丹咒骂着站起身，用手指向最近的恶魔。原本想要扑向他的敌人突然调转方向，转而抡起锤子砸向了旁边的同伴，把那只毫无防备的可怜虫敲得脑袋碎裂。麻法里奥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脖子上汗毛倒竖，他猛地转过头去，一只巨大无比的四脚巨兽跳向他，伸出两条不断蠕动的触须，想用顶端的吸盘吸住他的胸口。透过两排发黄的利齿，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困境之中，他听见伊利丹大喊一声，不过立刻就被另一种听上去像是狗吠的声音掩盖住了。他们中计了，敌人故意诱使他们集中精力应对前方的攻势，而忽视了身后的危险，从而让更加凶猛的怪物从身后发难。那些地狱犬早就做好了准备，只是在等待时机。马法里奥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如吸血鬼似的吸盘吸光他体内的魔法。不仅如此，那些尖锐的利齿也会扯碎他的身躯。对任何施法者来说，地狱犬都是最阴险的敌人，因为他们会锁定能够驾驭魔法之力的目标，吸光他们的能量，直到只剩下一具空壳。更糟糕的是，在吞噬足够的魔法之后，这种地狱犬还会复制出好几个自己来，掀起一场天谴浩劫。麻法里奥拼命想把触角扯掉，但他们却越吸越紧，麻法里奥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忽然，他的耳畔突然响起嗖嗖的风声，只见地狱犬晃动着松开触须，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倒在一旁，差点砸中麻法里奥的手臂。麻法里奥眨了眨眼，挤掉疼得流出眼眶的泪水，发现有十几枚箭矢插在那个地狱犬厚实的皮肉上，每一箭都射中了最要害的部位。那个恶魔在倒地之前就已经断气。几十名身穿灰绿色铠甲的骑士从山坡上的树林里飞奔下来，胯下骑着名为夜刃豹的巨大锐齿黑豹。那些大型猫科野兽狂奔在林间，动作之敏捷与速度之快令其他生物望尘莫及。 散开，以防还有更多敌人。 遵命，队长。 快散开，巡查附近的森林。 麻法里奥大师，你没事吧？难道我命该如此吗？整天拼命奔波，确保你们不会把自己害死。我真该跟大人提出请求，继续担任苏拉玛卫兵。 那样的话，情况可就不同了。 不，拉文凯斯领主绝不会让我回到卫队中去的。在他眼中，我似乎更加应该奉月神之命保护你们这群特殊的战士。 队长，你可是跟着我和新手祭司、神秘法师和那条龙一起回到苏拉玛城的。拉文凯斯领主和其他指挥官恐怕都已经对你有了深刻印象，他们不会再把你看成普普通通的护卫队长了。 我可不是什么大英雄，麻法里奥大师，你跟你的同伴们只要把手轻轻一挥就能杀死大批恶魔，我的任务只是保你们不死，让你们在战斗中继续发挥作用。 不必抱怨了，局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也是奉命行事，伊利丹大师。基本上我很少会看到你违抗大人的命令独自外出，何况这次一消失就是这么久。 都检查过了，队长，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踪迹。 这位汇报的士兵话音未落，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在林中响起。马法里奥和伊利丹迅速转身朝声音源头的方向跑去，加洛德影哥张开嘴想要喊住他们，然后又将嘴闭上急奔向前。还没跑出多远，他们就看见了可怕的一幕，一头夜人豹四脚朝天倒在地上，肚子被划开，内脏流了一地，一双空洞的眼睛无神地望着天空。这只野兽距离死去最多只有一两分钟，但刚刚那声凄厉的惨叫声并不是黑豹发出来的，那名原本骑在黑豹背上的士兵此时正挂在一棵粗壮的橡树上，身体被他随身佩戴的利剑戳穿，两条腿向下耷拉着，离地面只有数尺远，跟那头大猫一样，他的胸膛也被整齐地切开了。尽管身上的盔甲还在，他的五脏六腑七零八落地散在脚下，张着大嘴，两只眼睛也和黑豹一样空洞无神。伊利丹急切地朝四周张望，但马法里奥按住了弟弟的肩膀，摇了摇头： 我们就照队长说的做，现在就回去， 把他的尸体放下来。马法里奥大师，伊利丹大师，我现在要派一队人马保护你们，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伊利丹还想出口反驳，但马法里奥制止了弟弟，两人顺从地走上斜坡，朝坐骑走去。那对卫兵像狼群包围猎物似的把他们围在中间，这在马法里奥看来真是讽刺，他们所有人的力量加起来恐怕也比不上他跟弟弟两人的法力，但若不是影哥队长及时出现，这时候他们恐怕已经遇难了。马法里奥一边走向夜刃豹，一边暗自思考着，他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恶魔们似乎不愿意给任何人留下学习的宝贵时间，他们要抓紧了。